2岁患者，上个月12号已经系从巴基斯坦抵港，另外两名患者系来自英国。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圣诞农历新年假期将至，港府因应 Omicron 变种病毒蔓延全球，连日将多个国家升到去高风险嘅地区。《东方日报》发现，呢一轮40间指定检疫酒店中，只有2间目前仍然有空房，但系房价不菲。政府回覆话，整体增加检疫酒店房间数目需要等到明年3月。有学者就批评港府加检疫日数，但冇增加检疫酒店供应，促请港府重开4个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度假营嚟应急，并且考虑容许检疫人士分开喺度假营同埋酒店完成21日检疫。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月是传统的客货运旺季，不过港府近月逐步收紧机组人员防疫措施，对于航空公司的影响逐渐浮现。瑞士国际航空前日说，由于本港收紧对机组人员检疫规定，宣布暂停来往香港的航班直至星期六。而星岛日报亦都统计发现，早前宣布取消大约1/3原本是以闭环执勤模式运作前往香港客运航班的国泰航空，自从上个星期六起至到听日，将会取消40班回港和31班离港航班。据了解，港府计划星期日起要求放咗长假和不定时执勤的机组人员，重新执勤前24小时之内，需要获取阴性病毒检测结果，才能够驾驶飞机。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星期四起规定市民进入食肆等表列处所，要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对于本港有基层人士或者未有智能手机，消息话政府将会伙同香港赛马会和多间电信商，向有关需要人士赠送共10000部智能手机和数据卡。据了解，第一批智能手机有望在圣诞节前派发。有社区组织指，本港有51万人没有手机或者智能手机，派发10000部属于杯水车薪。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选举制度之下首个立法会选举今个月19号举行。明报向候选人发问卷，了解他们对政治民生议题的看法，获得39人回复，即是大约1/4。对于是否支持市民继续集会悼念六四，未有明确表态的候选人中，20人强调集会需要合法，11人表明支持容许市民继续举办六四集会。重启政改方面，15人支持下届立法会内重启政改。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东京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的3日访问行程，寻日最后1日，继续同香港各界会面交流。第一位晋身男子100米短跑奥运决赛的中国选手兼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乒乓球奥运5金得主马龙等6人，寻日上午到香港理工大学出席交流会。被誉为苏神的苏炳添特别提到，在自己心目中，退役香港残奥会短跑金牌得主苏华伟才是真正的苏神，表示在对方身上看到两地青年都拥抱着同一信念，就是不向命运低头，为梦想拼搏的精神。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近日不断有大量海外滞留港人投诉，因为被突然加长疫监，无法预订连续21日的酒店，圣诞新年恐怕被迫滞留外地。就算可以订到酒店，都要3000元一晚，有钱才可以回香港。政论话，酒店不敷应用，就应该重开竹篙湾、鲤鱼门、北潭涌度假营等等的检疫设施，按理可以灵活应对，只是政府选择僵化，一成不变。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话，政府建议更新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附表所载列的儿童产品所公布的最新安全标准。社论话，玩具生产种类日新月异，海关不时检获不安全的玩具，对儿童造成窒息等潜在危险。政府今次建议更新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方向恰当。成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话，国家队升级运动员亚洲飞人苏炳添坦言，由于身材矮小，必须要更加努力不懈，才能够同顶尖的选手眼手瓜。社评话，环球竞争激烈，年轻人难免认为上流机会受限，但是角色创科发展打破传统地域疆界，亦都带来机遇。港府要善用教育体制和个人支援，重磅不断推进。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 中聯辦主任樂慧玲表示，憲法確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根基，如果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的地位，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憲制根基。社評說，中央政府對於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適逢中美角力暫時未見顯著的緩和跡象，特區政府如何配合中央的博弈歧路和華府周旋，是未來一段日子的考驗。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啦，龙尾喺蝴蝶谷道，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有八卦龙啦，咁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噶。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道，咁反方向去荃湾都有车龙啦，排到去观景台。较早前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胜利道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慢线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近住虎山道桥底呢一段咧就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就挤塞，龙尾在海泥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在南昌村。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 科技创新界是今届立法会新增的界别，对于近年冒起的创新业界，好像金融科技、生物科技等等，候选人希望提供怎样的支援呢？12月6日星期一下午5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跟大家讲下咧，呢几日咧都有啲 Omicron 啊喺外国嘅唔同报道啦。譬如《纽约时报》嘅报道啊，就提到有一啲嘅科学家发现啊 ，Omicron 嘅拥有嘅一种嘅新冠病毒咧系唔系曾经出现过，但系普遍存在咧喺一啲普通嘅流感嗰啲病毒嘅基因嗰个序列。咁嘅情况会系点咧？就系令到佢睇起嚟咧更加似一啲人类嘅细胞，可以有能力咧系躲避一啲人体免疫系统嘅攻击啦，令到个传染力咧系更加强嘅。咁啊，除咗个 Omicron 之外咧，另外咧见到医学期刊啦，刺针咧喺上星期四咧都有一个嘅大型嘅研究啊，就系科学家比较过即系唔同嘅新冠嘅疫苗啦。 啦，作為加強劑嘅效用。咁啊，其中咧發現咧係mRNA， 即係呢一個包括伏必泰啊呢一類嘅疫苗咧，嗰個嘅效果作為加強劑咧係最好嘅咁。嗱，另外咧見到香港嗰方面，我見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咧都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做了一個訪問，問到啲市民咧就係、是有幾多係未打疫苗啦，等等一啲嘅意向嘅詳情咧，又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崔俊明，讲下你哋喺香港，我哋做呢一个嘅接种疫苗嘅调查咧，访问咗系咪超过五千个市民啊？通常即系喺呢个调查入边，而家睇到有啲乜嘢嘅主要发现 啊？其实我哋访问咗五千六百个市民啦，就问啦佢哋接种咗疫苗未嘅，咁就有61% 咧就话已经接种咗两针或者一针啦，咁仲有差唔多有39% 咧未接种嘅。其中喺39% 度咧，有一半咧都話唔會接種嘅，即係你點同佢講都好啦，啲死硬派都話有一半話唔會接種。咁當中其次咧，就有20%+咧就未決定嘅。咁其實最大嘅發現係發現到咩咧？即係我哋問佢哋，即係選擇疫苗係你哋會考慮最緊要係咩咧？佢哋擺咗有效率係最緊要。頭先你都提到邊啲疫苗有效率？以往咧就去擺安全啊，呢方面有冇嚴重副作用啊，或者會唔會有死亡個案啊？就擺第一位嘅，但而家咧，你發現到嗰啲受訪者咧，就趨向咧就話最緊個疫苗咧係有效率嘅，咁同埋要有國家認可啦，同埋要有即係生產地喺邊度。咁問到佢哋有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問過去嘅，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對呢個與病毒共存嘅睇法係點咧？我哋發現到咧，即係有好多市民咧，而家反而接受係與病毒共存啊。嗱，雖然好多專家話，香港未係有條件去病毒共存嚇，同埋接種率低，但市民可能啊對嗰、那個即係而家抗疫咧都有可能要有啲疲勞啊，咁所以佢哋渴望咧即係與病毒共存。 我逐人讲啦，因为我见到就话有四成人系未打针嘅，当中再有47%咧系唔会打嘅咁样。呢个比例嚟讲，其实算唔算高咧？同整体嘅即系市民嗰个嘅比例嚟睇，即系而家未打针嘅人嚟睇，同埋我想知道你哋个访问系咪都系问一啲年长人士居多嘅咧？ 系啊，我哋问啲成年人嘅吓，咁、就当中有年长人都有嘅，但系就嗰个数目我暂时未有喺手。就最主要嘅咧，我哋系年龄嘅分布系平均嘅吓，唔会集中净系年长嘅。咁另外第二最紧要一样嘢啦，即、就、系、是、我哋都发现到咧，嗰啲唔打针嗰啲啊吓，即系唔想打针嗰啲咧，佢哋都有成47%咧，你同佢讲乜嘢，佢都唔会打嘅。嗱，我唔知道即係 Omicron 出現之後變種會唔會改變佢哋個取態啦，因為其實佢知道 Omicron 嗰個傳染性咁高咧，會唔會即係可以改變主意？咁但係睇到一班人始終你同佢講嘅保護啊、免疫屏障啊，佢哋都係唔接受噶嚇。 頭先講到話點解啲人即係決定打針唔打針啦？有效性係佢哋首要考慮。另外我見第二多人考慮就係嗰、那個新冠疫苗係咪有國際認可咧？有邊啲國際認可啦？咁另外就係新冠疫苗嗰個生產地啊，這個都呢幾個結果算唔算係你哋預期之中嘅咧？幾個考慮？ 其實係嘅，有效率頭先提到啦。咁以前咧就問過，因為我哋學會早前都做過一啲。呢啲問題類似嘅咁，就係以前係買安全第一位嘅，但而家咧就反而係有效率係第一位嚇，即係70%都話最緊要有效率，因為可能佢哋打完一針或者兩針之後，都仲發覺仲要打第三針嚇，同埋咧佢哋覺得唔係即係啲疫苗個有效率咧，隨住時間係慢慢降低咧，佢哋覺得應該揀一隻即係有效率高啲嘅。另外國際認可點解重要咧？因為其實主要係講緊係尤其是係世界衛生組織嘅認可。因為佢哋要將來要去旅行咧，其實如果打啲針係嗰個國家或者個地方係咪接受咧，係重要嘅。咁所以如果佢舉例，譬如佢話打呢個伏必泰，咁好多西方國家其實都打緊伏必泰，佢覺得可能會容易啲，即係去旅遊咁嚇。 我見有啲未打 都當然而家科興啊都係接受嘅嚇。 我見有啲未打嘅市民，佢有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希望等一啲更好嘅疫苗出現先打。呢、這個又多唔多啊？其實比例上 係嘅，咁就有啲未打嗰啲，即係啲但係就冇話一定唔打嗰啲咧。佢哋都有成55% 啦，一半咧都話希望等待啲更好嘅啊。咁同原因就好簡單嘅，因為其實而家接種咗啲咧，始終隨住時間嗰個抗體水平就低翻。 咁甚至乎有啲打咗三針，即係外國有啲報道咧，打咗三針伏必泰都好啦，都會感染一啲啊 Omicron 嚇，咁所以佢哋都開始懷疑啲疫苗係咪真係咁有效啦，同埋即係係咪對付變最緊要係變變種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呢個科學角度睇咧，其實打三針係重要嘅，雖然你話暫時未知係咪可以對抗 Omicron 呢個變種病毒，但係喺翻打三針咧啲地方咧，其實嗰、那個Delta 對 Delta 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保護能力嘅，咁同埋起碼又真係感染咗咧都好輕微嘅。其實你睇翻 Omicron 感染都好啦，其實你睇翻南非啊或者歐洲七十幾個個案都感染，都有發現到係 Omicron 感染咧，其實嗰啲個案都比較嗰啲病情比較輕微嘅。咁其實病毒變種咧，差唔多可以肯定咧，呢、這個 Omicron 咧嗰個傳染性咧係高嘅，高過 Delta 起碼三至六倍啊！咁但係嗰個毒性啊，毒性嘅意思即係話致病性咧，可能唔係想象中咁高，因為佢變越變咧，越未必係真係個致病性係咁嚴重。 講翻個調查先，因為我見頭先提到一點，我都幾關注，就係話市民對於未來一段時間要同病毒共存嗰個接受程度咧，我見個調查嗰度咧。话十分满分有成八点一分，都几高嘅。点解或者你哋点睇啲受访者有个咁嘅睇法咧？ 系嗱，虽然我哋冇问佢点解你会觉得即系大部分抽样接认同系呢个以呢个病毒共存，但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市民睇得已经接种咗嘅。讲真，就而家去到七成嘅人已经接种咗两针或者一针嘅疫苗吓。咁所以咧嘅意思咧，即系话佢哋希望渴望咧，即系打完疫苗之后。要通關啦，咁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即係都仲未話正式就通關，咁、所以仲有經濟嘅影響啦，同埋而家冇得去旅行啦，因為香港人好鍾意旅行，咁同埋有最緊要咧影響啲學校生活啦，或者其他啲社交生活咧，呢啲可能因為其實我哋新冠疫苗嘅對抗咧，其實差唔多兩年啦，咁但係暫時都冇起色話幾時會完，咁所以市民而家你問佢咧，佢情願真係以病毒共存。雖然好多專家都話，未打夠針㗎，尤其長者，你而家去同病毒共存，好似新加坡或者以前嘅英國，嗰陣時病毒共存都好危險㗎，隨時會多啲個案。但係市民咧都覺得係希望渴望，即係有病毒共存，即係病毒共存。其實如果而家嘅變種疫苗係越變越即係冇咁惡性嚇，即係雖然傳染高，但係就好似流感咁樣，即係每年接種疫苗。但係就起碼就唔會話要封關或者又要即係好多限制咁樣咯。 即係可能起碼同外國又好、內地又好，嗰個通關啊往來方面可以做翻好啲。 冇錯，冇錯。 另外，我見你哋亦都話有成九成受訪者話希望政府咧安排一啲方便啲嘅接種地點，納入一個恆常嘅接種計劃安排。係咪即係都反映佢哋而家覺得啲接種點唔方便，定係咩意思咧？ 系嘅，其实条问题一定系噶啦，即系你接种点如果方便，对市民嚟讲，一定个接种率一定会提高嘅。咁所以政府有啲流动接种车啦。嗱，其实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虽然十二月有部分系闩嘅，但系就始终一定要留翻住啲，因为点解咧？有成七成几嘅都希望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接种嘅。咁私家诊所即系私家医生嗰度都有62% 都希望系私家诊所，但系第三嗰个咧都系差唔多有61%咧。其實佢哋希望喺地區康健中心咧有咁，呢個係第一次我哋聽到啲地區康健中心嗰個發揮能夠可以接種疫苗。 但係而家未有噶嘛，即係地區康健 有嘅，係 咯，未有得喺地區康健中心。 但係佢哋覺得地區康健中心裏面有好多醫護人員喺度咧，可以其實就都有藥劑師喺裏面嘅，都可以問一邊同啲疫苗有關嘅問題啊，同埋有裏面有其他可以配合啲配套啊。咁我相信佢哋揀地區康健中心都係一個好嘅。好嘅提議嚟 嗱，我見咧你哋睇個學會嘅建議咧，喺個調查之後有個建議提到一點咧，就話提供多種嘅疫苗種類俾市民自由選擇。而家就香港市民嚟講有兩種啦，科興啦、伏必泰啦。即係你覺得要再多啲，令到佢哋嘅接種率高啲，定係咩意思咧？ 嗱，市民有成94% 受訪嗰啲咧，市民都話選擇。有得選擇是最重要的疫苗咁其實香港在呢好少數嘅地方咧，係有疫苗嘅選擇嘅，即係你睇下美國啊、英國啊、加拿大，其實都冇得選擇。嗱，有得選擇的意思咧，因為其實佢哋知道個有效率係高咧，係最重要啦。其中當然安全都係嘅。咁但係而家越嚟越都發現咧，嗰啲滅活疫苗咧，其實就唔淨止係科興嘅，即係其實 國內咧係即係中國啦，係製造滅活疫苗最多嘅國家嚟。其實科興又好，或者叫做國藥都好啦，其實嘅國藥嗰個有效率係高好多嘅，即係可能七成幾啊，或至八成嚇。咁同埋佢啲數據係清晰好多嘅，即係會唔會喺一個技術平台嘅疫苗裏邊咧，揾一個最有效率高啲去檢討呢樣嘢嚇？即係我哋理解嘅意思，即係市民希望。你有得揀係第一重要，第二咧你買嗰陣時咧，政府買嗰陣時咧買一個最好嘅，咁呢個就係㗎啦。你還要俾錢，即係買一個最好嘅，即係譬如 mRNA 究竟係莫德納好啲啊，定一話呢個伏必泰最好咧？好啦，滅活其實滅活係最容易講嘅。滅活咧其實國藥咧係好嗰個數據係齊啲，同埋嗰個有效率係高啲嘅。咁會唔會考慮用國藥啊？科興慢慢用曬之後轉去用國藥咧？咁佢都係一個滅活平台嚟㗎嘛。咁其實可以考慮呢樣嘢， 但係而家轉又會唔會太遲咧？即係咁多人都已經打咗科興有一段時間啦。 你講得啱嘅，其實轉嘅意思咧，即係喺第二代啊，即係針對嗰啲尤其是 Omicron 變種。如果真係買嗰啲第二代疫苗咧，真係可以考慮會唔會揀只即係有效率高啲嚇。即係市民真係都睇到咧，其實有效率係重要嘅，因為你諗下，如果隨住時間一路跌，咁有效率如果抗體水平越高咧，你跌得嚟都唔會話跌得好低咯。 OK， 嗱，仲有一分鐘多少少啫，我想問啦，因為見到之前咧都話有專家講到話曾經同醫管局溝通咧，知道局方咧係已經買咗麥沙東藥廠嘅口服藥，咁另外話輝瑞藥廠嗰個新嘅口服藥咧都話係傾緊嘅。而家 Omicron 嘅出現會唔會都削弱呢一啲藥嘅效力嘅？以你所知？ 嗱，因為嗰兩隻藥都係口服嘅，咁同埋佢嗰個藥理咧係同嗰個。刺突蛋白是無關的，因為它是影響那個 RNA 的基因啊，複製的時候那個製造，所以就影響不大。咁當然啦，而家講疫苗咧，其實因為 Omicron 的出現咧，我哋都覺得咧都要一啲治療的藥物嘅。咁呢個呢兩種治療藥物的好處咧，就係話佢唔需要喺入院，就喺家居隔離，又可以接可以呢個服食呢個藥物咧，去減低入院嗰個壓力嘅。咁所以其實政府要買係啱嘅，咁其實係麥沙東嗰只咧都會喺出年嘅第一季咧就會復運噶啦，咁好快就會香港有得用啦。 輝瑞嗰只咧咁， 輝瑞咧暫時未知佢幾時復運，因為輝瑞係遲啲先至會製造出嚟嘅。啊，咁但係就發覺啲數據咧就好過呢、這個MSD 即係麥沙東嘅嚇，咁因為佢防止入院同埋死亡都高啲嚇。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 好，拜拜。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头先佢哋就讲到佢哋医院药剂师学会一个嘅调查，喺十月十一月做嘅一个调查啦。咁啊，讲到一啲嘅市民点睇一啲即系去唔去打疫苗啊？咁亦都讲到有七成人咧系对于疫苗嘅有效率咧系作为一个主要拣疫苗嘅主要考虑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讲好多唔同嘅议题，譬如。年金方面，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嘅。講下天氣情況，而家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係5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張鳳平。 如果有人問你最近忙唔忙啊，答案通常都係忙啊。但忙啲乜嘢？為邊啲事情嚟到忙咧？就答唔到口喎。忙碌唔係問題。但是忙到一个程度影响内心的宁静呢就是问题了。心理咨询师麦可·辛克莱和他的拍档乔西·希德尔合著的《你可以忙而不乱》，用52个贴地实用的练习帮助读者实践正念的生活。 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陷入忙乱之中？不妨自问，你每日都忙到时间唔够用吗？你不断设法同时处理一件以上的事吗？你会无缘无故感到难过或者泄气吗？ 作者话以上呢啲问题，如果你有一题答系咧，呢本书都好啱你嘅。 揾翻内心嘅平静，书入面有好多有趣嘅练习，其中一个叫感受一分钟的长度，就系请读者注视一只表或者时钟。看着时针、分针和秒针走到哪里，注意指针之间的距离，等我们专注和感知时间。当我们这样练习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从来没有好好注视过墙上面那个挂钟是什么样，更加没有想到一分钟的专注原来是这么长的。 一个人所以忙乱，

嗱，而家啲年長人士咧，可能都有特別留意一個香港年金計劃啊，咁即係講緊咧，如果佢哋係承保咗之後啦，咁佢就會咧喺你俾咗一筆嘅保費之後咧，就會每個月咧穩定咁樣咧係俾翻一個年金嘅金額俾你啦，作為一個嘅每個月嘅入息嘅。嗱，而家申請呢個年金計劃咧，都有一啲嘅資格嘅，包括就係60歲或者以上啦。咁另外咧，保障嘅年期就係終身嘅。咁亦都講到有個最低嘅保費金額就係50,000，咁最高咧就係300,000嘅。咁啊，呢一個嘅年金嘅計劃咧，都推咗一段時間嘅啦。見到咧係早前啊，早前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羅志光咧就係喺網誌嗰度咧提到呢個公共年金與長者生活津貼嘅前因後果，咁特別咧佢就提到話坊間啲批評咧就話佢建議啲市民去買公共年金咧係淨係為高收入人士着想，咁佢就提到話其實喺2015-16年嗰陣咧，佢已經向特區政府咧，當時佢未係局長啦，嗰陣咧佢已經係交咗一啲嘅公共年金嘅文件，提到咧重點咧都係話希望係點樣協助一啲低收入咧，至到中收入嘅人士退休，就系冇提到高收入人士嘅。觉得咧就系话，而家年金公司喺2018年咧推出嘅年金计划咧，入门都系话50,000就系一个门槛啦，都系目标群组都系明显系一啲低收入嘅退休人士。嗱，整体呢个年金计划对于低收入人士嗰个帮助几大咧，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李兆波。剛才我都簡單講咗羅志光局長喺網誌度講，其實話當初年金計劃都係為一啲中收入或者低收入嘅人士嘅。其實而家達唔達到嗰個目的？低收入嘅人士係咪真係會買年金咧？以你觀察。 嗱，其實咧就未必淨係用收入嚟到劃分嘅，都要睇翻佢資產，因為啲高收入嘅人可能儲唔到錢咁啊。其實個年金計劃咧係能夠改善一啲去退休但係現金流不足嗰啲嘅人士嘅，因為退休裏邊有三樣嘢緊要啊，一個就係住屋，一個就係醫療，一個就係現金流。咁如果我哋用譬如用100,000嚟到做嗰個嘅比較啦，100,000如果係60歲開始攞呢個嘅政府年金嘅話咧，佢攞終身嘅話咧，就每個月咧係攞到呢一個嘅5,100嘅。呢、这個男性嘅，咁但係咧嗱，如果佢唔用買呢個嘅政府年金咧，坊間嗰啲一定係派得冇咁多噶啦。咁你話如果佢投資嘅話，100,000每年五厘咁先算啦，仲要係真係套現到嗰啲咧，就50,000一個月就4,000咁上下啦。但係好少人咧，老實講，每年去投資有五厘，即係同埋咧係可以套現到有個現金流出嚟嘅。咁所以對於大多數人嚟講咧，通常投資都算手難腳嘅。呢、这個嘅年金政府年金咧，呢、这個其實係一個相當好嘅計劃嚟。改善嘅現金流，咁當然啦，就對於低收入人士嗰啲嚟講，其實佢有一啲都係捉襟見肘嘅。但係我睇個局長嘅網誌咧，嗱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即係喺佢有可能有能力範圍裏邊咧，買呢個政府年金咧，係真係改善到佢嗰個現金流嘅。 嗯，但我就想知，即係低收入人士講到佢低收入，可能本身現金流都唔係太多。頭先講嘅最低門檻可能只係得50,000嘅。如果係真係咁低抌一嚿錢入去買年金嘅時候，佢每個月攞嘅年金都係相對按比例地低翻嘅嘛？係咪真係呢個年金計劃會幫到一啲低收入人士或者儲蓄現金流相對低一啲嘅人士咧？又？ 嗱，當然如果50,000你買年金嗰啲咧，其實真係落到先啱我講過有100,000嚇，60歲男性每個月就落5,100，咁你嗰50,000你除翻20%，咁其實就真係嗰個幫助唔係好大啦。就咁呢一個其實都已經係有，我覺得係都貧窮噶啦呢一啲。即係如果你買年金嗰啲咧，睇翻今年五月立法會裏邊有一啲嘅數字咧，咁就。比較多人，總共有11,000+啦，批出嗰啲嘅年金嗰啲嘅保單啦，咁有4,070咧，50,000留下嘅，50-100,000有大約2,800+，100,000-200,0003,400+咁樣啦。即係如果你冇翻其實少少叫200,000嗰啲咧，咁其實咧個年金嗰度咧，即係本身呢樣嘢唔係差嘅，但你個本金個勢你冇可能你期望好似啲攞到多錢咁樣跌跌落嚟咁樣噶嘛。咁所以局長嘅網址嗰度就話咧，即係話如果啲叫做低收入嘅人士，就即係唔係50,000咁低嚇，即係其實一低收入同低資產兩回事嚟嘅。咁佢低收入去儲到啲錢嘅話咧，咁用呢個長者生活津貼直接買年金咧，就會令到佢個情況有啲嘅改善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如果即係目標係幫一啲低收入嘅退休人士或者基層嚟講，可以喺個年金計劃嗰度點樣有啲乜嘢改進嘅空間咧？即係目標群組幫佢哋，但係而家即係而家嗰個嘅規矩上面做咗啲乜嘢可以調整咧？ 當然啦，就你話佢依家用嗰啲嘅數學模型去計算咧，就攞到幾多錢，咁嗰度可以有啲嘅斟酌嘅，即係會唔會係每個月派錢嗰個嘅息率會高啲啦咁樣。咁但係呢個係一連串嘅問題，因為本身你按揭證券公司做呢樣嘢之後咧，即係咁變咗佢都要用一啲嘅投資回報啊、支出行政成本去嚟到支付呢啲嘅年金啊嘛。咁你如果比較商界嗰啲咧，即係出面啲金融界嗰啲年金咧，其實佢派嗰個嘅每月嘅金額已經係幾好噶啦。即係如果佢再提高嘅話咧，我諗就唔係唔得嘅，但係咧就變咗嗰個對於按揭證券公司嚟講嗰個嘅風險會比較大一啲咯。咁我覺得就可能喺呢一度會有少少嘅走賺位啦。咁能夠改善呢一個生活，因為變咗你又講咧，你退休咧，如果係嗰個資產係咁少嘅話咧，呢個係個社會嘅問題啦。就即係本身就要問翻就，咦點解以前係冇一啲嘅即係積極咁樣去儲蓄咧咁樣？咁所以咧，局長佢攞咗一啲嘅例子出嚟咧，我都睇到有啲就比較上面叫中產一啲啦，有啲上面咧就係都個收入係比較低嘅，即係個資產比較低嘅嗰啲咁樣。咁如果你話有翻100,000咧，嗰個問題就不大嘅。但係咧佢亦都係舉咗個例子咧，就係話即係佢本身係有一個300,000嘅強積金嘅人士，咁如果加上呢個嘅年金，再加上呢個嘅長者生活津貼嘅話咧，咁佢每個月咧就即係都攞到幾千蚊咧，咁其實都7,000+啦，咁呢度都幫到佢嘅。其實因為你睇翻嗱，如果一個月攞到6,000嘅話咧，夾埋你年金再加埋個長者生活津貼嘅話咧，咁啊攞到大約係200一日啦。咁200一日嚟講，如果有屋住嘅話，問題不大嘅。所以個大前提都係話你要有間屋啦，公屋、居屋、咩屋度，再加上一啲現金流。咁現金流嗰度咧，就要隨住佢自己有幾多嘅錢，即係會唔會收咗幾多咧？咁嚟到改善咯。 我見入面咧，網址入面都提到一個例子，因為而家長者生活津貼咧，有一啲嘅收入啦，同埋資產嘅上限嘅限額限制嘅。咁就話咧，即係舉一個例子，如果咧係將你嗰個嘅而家儲蓄，譬如你自己嘅現金咧，係跌到落去嗰個限制之下，咁你就可以符合資格啦，攞到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同時亦都攞到嗰個嘅年金，當然都要唔好多過嗰個入息上限啦。咁其實有幾多人會有一嚿現金喺度，就會買咗年金跌到落去合資格攞長者生活津貼嗰個位，多唔多嘅咧？以你觀察，又會唔會咁做咧？又？ 嗱，佢最迫切嗰個嘅時期就應該未到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依家買年金嗰度咧，大概11,000+單，咁應該嚟緊咧，陸陸續續會多啲人咧去遇到一啲退休現金流呢啲嘅問題嘅。我會建議咧，就係即係嗱，啲當事人一定要留意住呢啲嘅資料，即係佢有個資產限制，啱你嚟講攞呢個嘅長者生活津貼啦，如果佢係過咗呢一個資產嘅話咧，咁你買咗年金嗰部分係唔計嘅嘛，嗰嚿錢。咁能夠英文叫 maximize， 即係盡量令到佢每個月攞到嗰個嘅呢一個嘅生活津貼咧係最大化啦。所以啱提到就話，即係嗰個人有500,000，咁佢將150,000買呢個年金，咁因為佢剩翻350,000就符合呢一個嘅攞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嘛。咁一個月咧就即係夾埋呢一個嘅長者生活津貼。加埋呢一個嘅年金咧，都有即係4,000-5,000咁上下啦。咁其實又唔係太差嘅今日。不過咧就即係喺今日嘅情況，佢見到暫時解決咗啦。但係呢個年金係因為追唔上通脹嘅，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咁但係咧就係喺呢個現時嘅框架裏邊咧，攞到呢、這個即係長者生活津貼3,800+，再加上剩餘現金流咧，點樣就力度最大化咧？咁年金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咁因為我話正如頭頭講，如果你用投資嘅話咧，隨時呢啲人係損傷難着。因為咧，我自己可能有啲聽眾未必同意我咁講啦。如果佢有一啲錢，但係佢可能以往好驚投資嘅，正常嘅投資行為唔係投機啊。因为咧，一定要喺年少嗰阵时咧，要积极为自己嘅资产增值，或者正常嗰啲投资回报咯。咁如果冇做呢一样嘢咧，佢去到依家退休嗰阵时再做呢一样嘢咧，系其实好危险嘅。咁如果我系一啲嘅叫做啲嘅理财嘅顾问，即系我知冇商业利益嗰啲咧，我都会建议系去买呢一个嘅年金嘅，因为咧系最安全，呢个政府年金我知系最安全嘅方法嚟嘅。 OK， 好啊，唔该晒李少波，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拜拜， 唔该，拜拜。 李少波就是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讲到关于回应到关于局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的网址，讲到公共年金和长者生活津贴的一些关系。有周先生打上来，早晨。早晨，周先生。 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收到啊。 是收到。 收到啊。系你好，我姓周嘅，我就今年68岁，我就住喺我而家就住喺东莞嘅。咁我有少少意见就发表嘅。而家你香港出呢个港康码系咪？嗱，你先用安心出行 upgrade 就去转港康码。咁你呢个码系咪喺香港嘅手机嗰度用咧？我想问第一。第二样咧。如果你上到去过咗关啦，去咗深圳湾里边嘅境内边，你点样去转落去呢个大陆嘅粤康码咧？ 嗯， 因为呢个系两个程式系唔同嘅。你明唔明我讲乜啦？如果你香港嘅手机可以用到大陆嘅粤康码，梗系最好啦。如果你系用唔到嘅，咁你系咪要用一部大陆嘅手机去下载粤省市，跟住再用呢take 翻呢个粤康码出嚟咧， 嗱 呢个技术问题啦。 OK， 同埋咧，你粤康码你过关嘅时候系全部要用大陆嘅微信个人手机去操作嘅，去扫码嘅。咁你如果你话我而家俾一部扫码手机送又好买又好啦，你俾啲长者用，你点会点样用咧？因为呢个系大香港嘅制式嚟噶嘛。 嗯， 系咪？明唔明我意思啊 ？OK， 好啊，唔该晒周生。讲到咧，即系港康码成个申请啊，点样去同粤康码咧系接咧，或者啲长者识唔识用咧？除咗即系自己嗰部香港嘅手机，可能要用到一啲内地成个制式，成个用法都可能有唔同，佢有个咁嘅担心嘅。不过咧，呢个都可能要睇翻咧，即系之后通关正式讲一啲详细安排嘅时候，港康码究竟同粤康码咧点样接轨啦？咁啊，唔该晒周生打上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啊，有关于咧，即系喺人口适龄学童嘅人口下。跌啦，同埋移民潮嘅影响，见到一啲老师学生嘅人数咧都有一啲嘅减少。见到中学校长会咧都有做到一个问卷调查，详情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噶。有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早晨， 小乐文你好，青年代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连校长，讲下你哋嘅调查几时做，同埋系咪都系津校啊、直资学校都包括埋嘅？ 其实是的，学生退学同埋教师离职潮咧，其实过一年都引发咗社会嘅关注。香港中校长会跟中文大学香港学生能力国际评估中心合作，我们在9至10月期间四个礼拜里面向全港中学进行了学生退学及教师离职问卷的调查。这个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收集最新的数据，盼望向特区政府反映学校最前线的实况，和学界大家共商对策。这个调查是以教育角度我们探讨教育议题，以学生的福祉为最大依归。咁問卷咧，其實我哋收集係最新三個學年嘅數據嘅，最近三個學年係由中學校長填寫。咁我哋總共收到咧140份問卷嘅有效問卷，喺短短四個禮拜裏邊咧，收到140份問卷學校嘅回應咧，其實都顯示緊大家對於呢個議題嘅關注。 即係104间學校咯。 係啊，係啊，係啊。 嗯，有冇話睇到一啲乜嘢嘅變化或者重點啊？調查邊？ 先講講學生嗰個退學嘅情況啦。最近一年其實學生退學嘅情況係相對以往嚴重嘅。喺呢140间學校入面咧，合共有4460人咧係退學。咁平均每間學校32人退學，較過去兩年咧，平均每年大概20人退學咧，增幅係達到70% 嘅。咁而學生嘅去向係點樣樣咧？退學嘅學生其實喺呢4460位退學嘅學生裏面咧，總共有2643人係離開香港，咁係佔退學嘅人數係60%。咁離開香港嘅數字裏面咧，其實係較早兩年咧係分別係34%、40%、49%。再講一次，係34%、49%，去到最近呢一年60%咧，咁你會見到其實個淨移出嘅數字咧係持續上升。咁喺呢 4000幾個退學嘅學生裏面，我哋見到初中嘅學生嘅退學比高中係多一倍嘅，最近呢一年。咁主要佢哋係離開香港啦，其次係轉校。咁所以可以見到就係學生離開香港之後呢，其實騰出咗一啲學位呢，讓其他學嘅學生轉校，製造成一個音樂耳嘅效應啦。 有冇分析到點解初中學生退學嘅人數比較多啲？係咪可能高中生都想考埋啲公開試先咁？同埋頭先話多咗學生係即係退學啦，同跨境生佢哋嚟唔到翻學而退學有冇關係咧？ 呢個都有關係，你解釋得都好清楚。其實我哋都喺問卷裏邊咧，都問校長就係、是、你覺得特區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去改善學生退學或者學生嗰個數字嘅情況咧？其實三方面，第一方面就係校長都期望咧。就是政府能够去提升香港教育体系的质素和声誉。第二最多校长讲的就是刚才你所讲的加强支援跨境学童。因为毕竟其实都长时间疫情之下呢，其实跨境学童已经22个月是没得返学了。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关注的情况。第三是小班教学。正正我们讲到就是如果要解决现在学生的退学呢，其实甚至乎未来学生人口结构持续下跌的问题呢，这个真的不是个别学校可以解決得到，這個是涉及政府那個規劃的層面以及政策的層面這樣。 在講小班教學之前，我想先問，剛才提到說退學令到學校有一個所謂音樂椅的效應，其實最大影響是不是說直資學校多一點，還是哪些學校的音樂椅而影響他們學校的整個營運、啊、或者整體安排多一點呢？ 其實各類型的學校都會有直接影響的，因為坦白講，我哋都記得其實2000年的教育改革的初心咧，係講緊點樣讓每一位同學咧係得到均等的教育嘅。其實學生退學咧係真係會做到音樂耳效應，而呢種音樂耳嘅效應咧，其實我哋會關心嘅就係學生會唔會令到一啲弱勢嘅學生更加弱勢，而弱勢學校更加弱勢咧。咁所以我哋都提到就係要解決收生不足嘅問題咧，其實從資源的角度呢，其實學校合併是現在很多的方法裏面的其中一種，大家都會聽到新聞報道近來都會講這一樣東西。但是重點是其實怎樣能夠適切去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特別在疫情下呢，其實近期大家都比較擔憂呢學生的精神健康。咁面對整體學生人口的下降，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機？其實真的一個值得是去嘗試，就是減低每一班那個人數。譬如我們會不會先從中班教學開始，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夠獲得更充足的照顧，以維持香港一路以來高質素的教育。 什麼叫做中班教學？小班教學就聽得多一些，即是多少人的中班教學？ 這個我們可以再談，因為其實現在香港是做大班教學，我們每一班是30多人的原則上。 因为见到教育局都有譬如强调过，譬如小班教学嗰个成效可能会随住学生年龄增长而减退，即可能小学就有用啲，中学就相对冇咁高效用啦。咁亦都话冇计划喺中学咧推行小班教学嘅，点睇呢一个睇法咧？又 嗱，国际研究其实都真系睇紧唔同地方，其实佢哋嘅教育政策同埋你嘅做法有唔同嘅，有啲可能去到10多人一班。有啲可能30多人一班，有啲20多人一班，其實都要睇清楚每個地方其實佢嘅效益同埋個效能係點樣。咁所以我哋都值得覺得，除咗要參考國際研究之外咧，係咪值得我哋都總結香港一直以嚟一路大家努力嘅成果，我哋做一個本地本港嘅學術研究，去探討每一班嘅人數以及嗰個班級結構點樣能夠維持甚至乎提升一個高效能的學習呢？這個我覺得我們值得去向前看，怎樣可以從學術角度、從研究角度，我們更加有系統去探究未來香港教育的發展，以至真的做到照顧好每一位學生的需要。 調查是否都有問到教師離職的情況？ 是在最近一年，其實教師離職的數字是飆升的，140間學校裏面離職的人數總共是987人，平均每一間學校其實 7.1 位教師離職，是較過去兩年高一倍。 7.1 位教師其實是佔一間學校大概一成有多的老師的。咁老師主要嘅去向係點樣呢？最近一年咧，其實我哋見到個移民同埋提早退休嘅數字係飆升嘅。咁移民嘅數字咧係比以往咧係升7倍多。咁顯示教學嘅人才咧，其實個淨流失嘅數字咧係比較高。 有冇話見到啲學校因為少咗老師，所以互相搶人嘅情況咧？ 其實大家都比較擔憂嘅，因為其實雖然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大學畢業生咧都繼續願意投升格咯，咁但喺問卷裏邊咧，其實大家都提到校長們都提到咧，值得關注係最近一年咧，十年甚至乎二十年以上有經驗嘅老師咧，提早離職係飆升嘅。呢、這個教學同埋行政經驗，大家都知道咧，其實真係需要時間去累積同埋磨練。若果有經驗嘅老師咧，其實如果繼續持續係離職率高嘅話咧，其實真係會令到學校青黃不接，係影響緊個教育質素。 我見有啲校長提到教師離職嘅原因係，譬如教育政策改變啊，社會對教育專業唔尊重、唔信任啊，咁呢啲係可能好難喺學校層面再做啲咩喎？係咪咧？ 其實就住教師離職嘅現象咧，喺問卷裏邊咧，最多最多校長係期望咧，係促請特區政府咧能夠提高到教師專業地位、認受性以及士氣。其實教師離職嚟講咧，其實係顯示緊今日嘅人才流失。而學生嚟講咧，係代表住未來嘅人才流失。人才係香港一直以嚟最重要、最重要嘅資源。咁所以香港中學校長會盼望咧，就係面對人口下降呢個嘅時候咧，係咪正正政府能夠善用到呢個契機，減少每一班嘅人數？譬如我哋頭先所講，由中班教學開始，讓每一位學生得到更好嘅照顧。咁執委會其實我哋都準備將完整嘅報告咧，係稍後交特區政府咧， okay. 以反映學校嗰個前線嘅實況，期望我哋政府同埋學界攜手，我哋一同做好教育，讓香港做到投資教育、創造人才，為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俾機會同埋希望。 OK， 好啊，唔該曬連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中學校長會主席連振邦。教育局有個回覆嘅話，會密切留意整體學生人數嘅變化，同業界保持緊密溝通，並且鼓勵業界及早作出規劃，務求係確保學校體系嘅整體持續發展同埋善用資源嘅前提之下，保持整體教育質素。另外，教師方面都話，根據近年嘅統計數字，話學校嘅整體流失率咧係大致平穩嘅。嗱，今日先喺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